成东西南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见阴，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雨转晴，南转北风4级左右转1-2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总体来看，傍晚到夜间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请注意防范。明天能见度不错，比较有利于交通出行。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个共有产权房的这样一个专场的一个问题啊。那为此呢，我们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大搜家的选房师朱小晨。你好。 嗯，高老师好，大家好。 嗯，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关于这个房产的，尤其是共有产权房的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还有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的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另外一个呢，如果大家啊有什么样的一些关于这个活动的问题，同样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报名。那活动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那这周的活动也比较多，在9月15号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场这个专门的探店活动。那这次呢，我们会组织大家走进这个家居馆啊，深度的去了解一下关于目前的主流的一些主材啊、家具啊、软装啊等一些品类。那这次活动我们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哈，北京电视台、北京电台的这个特邀的一些专家啊，宋军老师呢，现场手把手的教大家如何去选择家装的一些材料，辨别一些优劣势。而且在活动的后面呢，我们还会给大家有一些这种家装的这种课堂啊，让大家这个畅所欲言，回答一下，让专家回答一下自己的一些一对一的各种问题。中午呢也是有饭的哈，所以呢大家不要担心。那我们这次活动呢是在9月15号啊，本周六的上午9:30，我们在地铁6号线。草房站的东南口啊，也就是 C 口啊，我们上午在集合。集合的时候呢，大家一定看好我们这个有一个大巴车，上面贴的楼市好声音的这样一个条幅哈。那这次探店的品类应该是比较全，而且也是咱们十一之前算是最全的一次了啊。像比如说卫浴呀、瓷砖呀、地板呀、木门呐、衣柜呀、涂料啊、电器啊等等啊都会有。那这次当中我们就把这些品类的都是一对一的教大家啊怎么去挑选，让大家呢以后自己 己再去选择的时候就会比较的简单，或者说不会上当吧啊。报名方式有两种，一种呢是我们的安居好声音来进行留言，留言的时候告诉我您的电话、您的姓名，包括您几个人，因为为什么要有人数，一个是涉及到我们给大家留座位，就是车的留座位，再一个中午给大家订饭啊，还有一个呢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电话，就是85013710 85013710啊就可以了。还有呢9月16号那本周日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场这个烘焙的活动哈。那这个活动呢，比如说家里有小朋友的哈，而且比较喜欢这个动手做饭的朋友可以去参与一下。我们也是在这个固安那边呢和一个一个场地啊，大家呢可以免费去，都是公益的哈。所以如果大家也感兴趣，也同样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啊，里面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好的，那我们活动跟大家说完了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共有产权房的一个专场。所以今天我们基本上所有的问题都是关于这个共有产权房的。 对 啊，那大家如果有共有产权房的问题，您可以随时的把您自己的疑问通过公众号的方式发送给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来回答。比如像昨天有朋友问到说，能不能说什么乳胶床垫怎么挑选，这个呢明天您一定要听我们节目，因为明天呢是周三嘛，我们会是装修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会在明天的时候呢给大家好好的来解答一下啊。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共有产权房的问题。第一个，什么是共有产权房啊？这包括共有产权房的一些这不能叫定义了吧，就是概念吧。 对， 跟大家了解一下，因为之前我还真的是，共有产权房出来这么久了，还是会有朋友问到说，到底什么是共有产权房？比如什么是限价房？就这种房产，他都不是很清楚啊。跟大家说一下， 其实北京市场上这些房子， 这么久了，还是会有朋友问到说，到底什么是共有产权房？比如什么是限价房？就这种房产，他都不是很清楚啊。跟大家说一下， 其实北京市场上这些房子其实还是挺多的。那共有产权房呢，在这些房里还算比较特殊。那什么是共有产权房呢？首先啊，几个特点。首先呢，它是保障房，是由这个政府提供的这个政策支持，由建设单位开发建设的，这是第一个特点，它是保障房。它跟公租房跟廉租房一样，都是属于保障房的类型。那第二呢，就是它的销售价格。销售价格低于同地段那同品质的商品住房水平，也就是说呢，可能在一个区域内共有产权房跟普通的商品房共存，那共有产权房的价格要低于这个普通的商品住房，这是第二个特点，便宜。第三个特点，那限定它的使用和申请门槛，或者是说处分权利，也就是说它的申请是有门槛的，不是说所有人都可以申请购买共有产权房的，这个具体的申请门槛一会儿下面咱们说。第四个特点，限制入市，也就是说买了共有产权房之后，您如果想再卖这个房子，它是有限制门槛的。这个是共有产权房的一个定义。那咱们现在说，那它的申请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很多人都想买这个共有产权房，毕竟它便宜。 对， 但是呢它的申请是有门槛的，那要满足以下几点啊。首先呢，他肯定要具有一个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这个不用说了。那如果是单身的话，要年满30岁。那如果是说申请家庭成员，如果是夫妻二人的话啊，那就没有这个年满30岁这个门槛了。那如果是单身的话，必须要年满30，年满30。 对。 第三个是呢，家庭成员在经名下没有住房，没有住房。第四个就是符合北京的限购条件，这个是四个基本的门槛。 对， 四个基本的门槛， 也就是说我们在北京买房，首先你要符合北京的这个限购条件。 对， 在此基础之上，您是买这个共有产权房还是说买这个其他的房，限净房等等，那您就要看这些不同的这种房产它各自的一些需求是什么。 是的。那有人就问了，那北京的这个限购条件是什么，咱们可以再具体的强调一下啊。那如果是非京籍的情况下呢，要有连续5年在京的社保或者个税，那可以买一套房。非京籍在有连续5年的社保或个税的条件下可以买一套房。那如果是京籍家庭啊，京籍家庭除了通州之外，已婚的京籍家庭呢可以买2套房。那 如果是单身的情况下可以买一套，这个是咱们在北京的这样的一个限购条件。嗯，刚才咱们说了这个共有产权房的申请条件啊，其实还有几点没有提到。什么几点呢，就是说有以下情况的是不能买共有产权房的，这一点大家也要注意啊。 嗯， 第一个是申请家庭呢已签订住房购房合同，或者是说签了这个拆迁安置房补充协议的。什么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名下没有房子，但是呢我之前签订过这个购房协议，我把这个房子卖出去了。 嗯， 有这样情况也是不能买共有产权房的。 对， 嗯，还有一类人 不能有转入转出记录。 嗯，是的，还有一类人是，我现在名下没房，但是呢，我刚刚家里拆迁了。 嗯， 我刚签完这个拆迁协议，这种家庭也是不能申请共有产权房的。 嗯。 还有情况啊，就是说，如果是离异的这种情况啊，那申请的是据这个离婚年龄不满三年的也是不行的。 嗯， 您三年之前离的婚，然后三年之后再申请共有产权房是可以的，但是您这个离婚的这个年限啊，离这个申请的共有产权房这个年限没到三年呢，也是不能申请的，也是不能申请的。 嗯，对。所以就关于这个离婚这事儿，因为也一直为了这个杜绝这个各种买房倒房什么的这种哈，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规定吧。 嗯，还有一种情况比较特殊啊，就是申请家庭呢有违法建设行为，那申请时候可能会有这个违建，或者是有这种违建情况的，也是不能申请共有产权房的。 嗯， 还有就是这个申请过公共租赁性住房啊，或者是这个公租房、廉租房，申请完了然后又购买共有产权房的，应该先把之前的保障房退掉， 对， 才能买共有产权房。 嗯， 这是几类不能申请共有产权房的硬性条件。 对，嗯，大家其实可能也能看得出来，就是我们在申请共有产权房，因为它毕竟是一种保障性住房， 是的， 它和我们之前所说的像什么经适房等等，其实它是有一定的关联性的啊。 嗯， 所以像这种类型的房子呢，必须要符合我们北京的一些各种样的一些政策，包括您的一种比如你如果旗下有一些公租房，你就必须要腾退啊，因为这个为了保障大家的一个居住，对吧？ 对， 嗯， 共有产权房它既然是这个保障性的住房，它就是要满足基本的这个住房的需求。所以说，如果您有刚才咱们说的几类情况，是不能申请的。 嗯， 那如果说真的有人抱着侥幸的心理去申请啊，有这种不如实申报的这种情况，那其实一经查出啊，那十年之内您是不能再申请这个保障性住房。所以说，它的这个审核比较严格。然后审核之后呢，如果查出来了有这种瞒报的情况下，他的处罚的这种还是比较严格的，所以说大家不要抱着侥幸心理。 嗯，没错啊。我们这边都跟北京问一个问题，说如果购买公有产权房的话，会考察家庭实际的这种住房面积吗？ 这个是没有的，这个是没有的。嗯， 也就是说，你如果能买共有产权房的，说明您名下没房。 对， 所以不管您这个房子是租的，还是说您住的亲戚朋友的，还是住自己的这个，这个父母或者说是这个老家的什么的，这个不会考察你这个住房面积的。 对，这个朋友他其实说的是申请公租房的条件，申请公租房是人均不能超过10平。共有产权房是没有这个限制的。 对对对，嗯，好，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关于共有产权房的问题啊，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如果大家还有一些什么样想报名参加我们本周末的这个两场活动的话啊，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来问，或者是直接报名也是可以的。 嗯， 我们再来看一下北京这个共有产权房的一个申请到底是怎么来申哈。 嗯， 可能有一些这种流程啊。 对，共有产权房的申请流程其实是跟咱们之前的自住型商品房是很像的，那基本上是五个步骤。首先就是项目公示，一般就是在住建委的官网上去公示。公示什么？公示这个共有产权房的基本情况，在哪儿卖多少钱，它的比例是什么，然后它后续的一些情况，它周边的配套，这是项目公示。那项目公示完了就是网上的申购，那申购的期限一般都是15个工作日。那有人说可能9月1号公示并且开始申购的，到了9月15号结束了，我是不是在这15天里 哪天申购都可以啊。那我9月1号申购跟9月15号申购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是都一样的。您在这个15天里完成申购就可以，并不是说9月1号开始申购，可能我以后的摇号会往前排一些，其实不是这样。在这15天里完成申购就可以了。但是呢，一旦超过这个15天，比如说16号才想起来，或者说1号申购的，那我到16号的时候已经申购结束了还想改，这个是不行的，这个一定要注意啊。这个是网上公示跟网上申购。那申购结束之后就要进行一个联网的审核，那联网审核一般就是这个房管局然后联合一些部门进行对您这个资料申请这个资料进行一个审核，进行一个审核。那如果就是说您可能这个申购资料有误或者是隐瞒的情况下就会被审核出来，所以说咱们还是不要抱着侥幸心理。 对， 那审核通过之后您会收到一个审核通过或者说审核未通过的这样的一个通知。那如果有审核没有通过，您少交材料啦，材料有误啊，可以给您一个这个再次补交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说大家尽量在审核这个期在申购这个期间内不要有这个材料有误，因为这个后续比较麻烦。那审核通过之后呢，就要进行一个公开的摇号。那公开摇号完了就是选房签约啊、贷款啊这些后续的流程了。这是要经过项目公示、网上申购、联网审核、公开摇号，最后选房签约到贷款，那最后就是收房入住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流程。 嗯，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既然想申购这个共有产权房，每一点大家都不要忽视。其实在项目公示的时候，这个项目的基本信息，那是怎样申购，提交什么材料，在哪儿申购，什么是优先组，什么是非优先，都写得非常清楚，大家一定要仔细阅读。不要因为个人的这种情况最后耽误了自己买房的这件大事儿。 对，东哥北京又发了一信息，他说我们家93年的农转非的这个拆迁的啊，两套房都在父母名下，说他们两口的名下是没房的，能够买共有产权房吗？可以，因为现在这个家庭啊，他不是说以这个就是以整个，因为您都成家了，都有孩子了嘛，对吧？所以这属于这个就两个家庭了。 对， 所以只申请您自己那家庭就可以了。 咱们再强调一下，什么叫以家庭单位啊？这个家庭是怎么定义的？就是您和您的爱人加上未满18岁的孩子，这就算一个家庭了。不是说您这一大家子算一个家庭，不是这样的。家庭就是您跟您的爱人加上未满18岁的孩子，这就叫一个家庭。那如果单身申请的话一定要满30岁，这是单身也是一个家庭，这叫一个家庭单位。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你在父母名下都没有关系啊，就是没有关系，因为你也不用父母名字申请，对吧？那父母名下可能就不能申请了，对吧？ 刚才您也说了，这个父母是签署过这个拆迁协议并且名下有房的，那您是没有的。那您如果在满足别的条件的情况下就可以申请共有产权房。 对，就刚才我们所说的一系列的这个条件啊，只要您满足就是可以的，没问题。大家呢有什么样的疑问，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的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就可以了。9月15号本周六我们的这个探店活动呢现在正在如火如荼的报名当中啊。这个现在呢也是这个人数有限，大家要报名的话就尽早啊，因为现在人数也比较多啊，要给大家安排车呀，安排饭呀，包括我们要给大家准备很多的这个讲课哈，对，老师们也得看看情况。所以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尤其是90月份要装修的朋友，建议大家一定要去哈，因为这次还是机会挺难得的啊。好的，那我们下面再来看下面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们这边有位朋友叫李志新，说想请问一下，说北京市工作居住证能申请共有产权房吗？算经济还是非经济呢？ 这个工作居住证的问题，刚才咱们没有提到啊，咱们现在重点说一下，工作居住证。大家记住啊，是工作居住证，并不是居住证。工作居住证呢，是跟北京户口是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个 效力的 啊，对，效力的。但是呢工作居住证是按照 北京市户籍家庭来进行这个购房资格审核呀，但是在摇号的时候呢，是按照这个非京籍家庭去进行摇号的，是算在非京籍的那一组的。所以说申请的时候按照京籍申请，摇号的时候是按照非京籍那一组去摇号。 所以就是我们只要有这种工作居住证啊，是完全可以去申请的。 对。 但是如果说您之前有朋友问到说想为父母，因为父母有居住证，我说这个能管什么用？我说什么用也不管，就是您能在这儿住而已啊。对。所以大家一定要区分 开来。而且大家要记住啊，这个工作居住证，您是哪个区就可以申请哪个区的共有产权房，并不是说我工作居住证是朝阳的，我能不能申请这个顺义的呀？其实是不可以的。 好，来看丽丽的问题，说我申请了公租房，还能申请共有产权房吗？ 这个申请公租房，或者是说这个廉租房之后是怎么申请共有产权房呢？首先要把这个之前的公租房去腾退了之后，那再申请这个共有产权房。 哎，我问一个问题啊，就比如说我这两边现在不是都没有下来，但是我也不知道哪边能下来。所以就是如果比如说我又申请了公租房，又申请了共有产权房，但是都没有啊到我名下。或者说我都没租着，或者我都没那个摇着。这样的话我可不可以同时申请，然后哪个下来用哪个？ 可以。 这个是可以的， 对 是吧？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有这种顾虑的话，就不妨两条腿走路嘛，对吧？这个哪个下来我们用哪个就好了。 而且是不牵扯说您可能在这两个之间有一段时间自己没房住的这种情况。您如果现在是住着公租房，您完全可以申请共有产权房。那申请完了并且说成功签约了之后，您要签署一个协议。那这个协议是什么？承诺在入住两个月内腾退您现在所住的这个公租房，这个协议就可以。您签完这个协议，然后最后再收房，收完房之后，那您再腾退这个公租房就是可以的，不是说您中间会有一段空档期没有房住，这种情况是没有的。 没错啊。墨香问一个问题，说 这个公租房就是可以的，不是说您中间会有一段空档期没有房住，这种情况是没有的。 没错啊。墨香问一个问题，说我刚刚换工作到海淀区，这个户口也刚转到海淀区，说这样的话可不可以申请共有产权房？是否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呢？ 是这样的，其实比如说刚换工作或者说刚转户口这种情况，您要申请当地的共有产权房，一定要看当地共有产权房的小的申请条件。刚才咱们说的都是共有产权房的申请门槛，那每个区的共有产权房也有每个区不一样的申请条件。就比如说咱们现在正在申请的海淀的这个共有产权房，它对于在海淀的社保是有条件的，就是申请当月您在海淀上的社保就是可以的。所以说您要保障的是您符合海淀区这个项目的共有产权房的申请条件就是可以的。 好的。再看一个问题啊，微信上有朋友问到说，和妻子之前申请了两限房，说已经有这个已经贷款买了，说不过呢，说现在房子呢还没下来，是期房，有贷款记录，现在想买共有产权房可以吗？肯定是不能买的， 这个肯定是不可以买的。 表示你有房了嘛，对吧？ 而且两限房它属于商品房，那您就更不能买了。这个商品房跟保障房它是两个池子，两种不同的房屋类型。 对，就这么跟您说吧，就不管您当时贷没贷款，您只要有过这网签记录，对吧，您就是肯定是不能的，就表示您已经买了房子了嘛。您有房了，那就是肯定是不能买这个共有产权房了，因为它是一种保障房。对吧，它不像其他的。 有人其实就问了，那我可能在北京没有房啊，但是呢我在外地有一套房，那我能不能申请北京的共有产权房呢？可以。 是的。然后东哥，北京你们家这个关系还挺复杂。就刚才那位朋友不是一直在问说他父母名下有房吗？然后户口怎么样？但是他说这个，请问一个家庭是按照户口本来界定吗？肯定不是。 再强调一下啊，就是夫妻二人跟未满18岁的孩子。 但是呢，就算是他，因为他是他和闺女和他父母是在一个户口本上哈，然后他爱人呢是外地的户口，因为没有迁过来。说但是这样的话，就是不是不算呢？家庭还是家庭，他不是看是不是都在一个户口本。 本上， 对 吧？ 不看您户口本， 您放心吧。这个不用操这方面的心，担心太多了啊。确实，就是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哎，我这一个户口本，这一查不能查出来吗？但是还是要看您这个家庭啊。这个家庭刚才说了，父母是属于自己的家庭，孩子和未满18岁的这个父母孩子，这个是算一个家庭， 嗯、 对吧？ 对、 啊，所以他不看户口，放心吧啊。好的，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来问，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好，来看下面的一位朋友的问题。我们这边有朋友心里说，之前啊摇了大兴的共有产权房，然后一直呢也是关注像住建委的网站啊等等哈，但是没有后续消息啊，这什么情况？ 这个后续消息啊，共有产权房的这个审核分配工作啊，它遵循的大的原则是以区为主的，所以说具体的审核标准设定啊，然后摇号资格查询啊，摇号分配啊，包括后续的比如选房签约啊这种问题，您要咨询的是落地到啊地方的地区的住建委，也就是说您要去大兴的这个房管局上去看，不要去这个北京市住建委上去看。北京市住建委它起到的是一个公示的作用，最后您摇上没摇上，摇了多少号什么的，这些后续的问题您要去地方的这个住建委房管局上去看。 对对对，所以就是您要您看您这个房子是哪儿的了，对吧？ 对， 去朝阳的去朝阳看，去大兴去大兴看， 是 是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您大概只是说我们共有产权房它在整个的这个北京住建委网站上它是有一个公示的，然后有每个房子在没摇号之前有个房子的一些具体的位置啊，然后包括它的一些户型啊介绍啊都会有， 对， 但是具体到每个项目然后到底后面怎么着，你还要到各地的这个区县的去看， 是的， 对吧？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上半段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哈，下半段呢我们还会继续来回答关于这个共有产权房的一系列的一些问题，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在本月的9月15号啊，我们会有一个大型的这种探店活动，应该也算是我们十一之前的最后一场比较全面的吧，这个这样一个探店。我们的老师呢会手把手的教大家怎么去选择这个主材的一些优劣啊，提供各种各样的一些关于装修方面的一些知识。那如果90月份装修的朋友啊，也或者说最近有装修的需求的朋友，一定要去啊，因为这次机会也确实很难得。好的，我们先进入整点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相思，月话中秋情。9月23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八位好声音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见阴，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雨转晴，南转北风四级左右转一二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度。总体来看，傍晚到夜间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请注意防范。明天能见度不错，比较有利于交通出行。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共有产权房的这样一个专场问题解答。那为此呢，我们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大搜家的朱小晨。你好， 高老师好，大家好。 大家呢有什么关于共有产权房的问题呢？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一下。我们在周末的活动呢跟大家再说一下啊，因为最近问的朋友还是挺多的。我们这周末呢有两场活动，一个呢是9月15号本周六的一个探店活动，那9月16号周日呢，我们是一个关于烘焙的这样一个线下的这样一个活动啊，两天都是公益和免费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呢，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啊，或者说是我们的这个电话来进行报名。先说一下9月15号的这个主题探店，那周六呢，我们会带大家走进家具馆，深度的去了解目前主流的一些主材啊、家具啊、软装啊等等的一些品类。那这次活动我们还是特地请来了北京电视台，包括我们北京电台我们节目组特邀的这个专家啊，宋军老师呢现场手把手的去教大家怎么去选择家装的一些材料，辨别一下它的这个优劣势，怎么去挑选。那在活动的后面呢，我们还会开展这种家装的一些课堂，现场和大家一对一的来进行解答大家的问题啊。9月15号上午的这个9:30，我们会在地铁的6号线草房站的东南的 C 口啊，上午来9:30来集合。出了地铁口之后呢，会看到有个大那个轿子车啊，上面会有楼市好声音的这样一个条幅哈，大家可以找到啊这个车就可以找到我们了。这次探店的品类还是比较全的，算是我们十一之前的最后一次比较大型的这样一个活动吧。里面可能会有什么卫浴呀、瓷砖呀、地板呀、木门呐、衣柜啊、涂料啊、电器啊等等啊，算是比较全的一次活动了。报名方式啊，一个是安居好声音，大家留言把您的电话 姓名，还有您几个人啊，一定要告诉我们，因为给大家准备饭，包括给大家准备座位啊。还有一个就是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电话 ,85013710,85013710。那16号的这个烘焙活动呢，如果有做会喜欢这种做美食的朋友比较有爱好的话，您16号也可以去一下，也可以在这里去报名，也都是免费的，下午场大概1:30，大概是在这个固安地方，您自己开车自驾去就可以了。报名的时候呢，同样还是在我们的公众号上留下几个人啊，电话和姓名就可以了。仔细看一下我们的公众号，上面都有活动的一些具体的细节。好的，那我们下半段的一开始呢，还是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来看第一条信息，金鼎银石呢，楼市传统意义上的这个旺季啊，而今年的九十月份呢，无论是新房开发商还是二手房的中介，都显得有些信心不足。业内人士指出说，北京楼市呢已经基本告别了传统的这种淡旺季的概念。那如今市场的淡旺季呢，主要还是以这种调控政策的这种松紧程度来界定。金鼎银石和北京楼市也是渐行渐远了哈。 这个整体来说啊，八月的情况啊，其实楼市其实还是整体以租房为主，那只有这种陆续入市的现景房才能明显有一些关注。那北京楼市啊，经历了上半年这种大幅的起伏的二手房市场啊，那八月呢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降温状态。那有个房人已经发现了，比如平时这个中介的电话又多了起来。那其实热门小区的房源也不是那么受关注了，不是说像之前一样一房难求的情况已经没有了。那有数据显示，那六至八月的这个二手房的成交量环比持续有明显下滑的情况，那八月的降幅呢都达到了20%，仅次于六月的降幅。那跟去年的相比呢，也是下滑的状态。所以说这种趋势呢还将持续，那金九银十的情况那肯定就不会再出现了呀。那六至八月啊，这个涨价的次数也是持续下降了，八月呢降到了17%，仅仅略高于一月的水平，那处在了咱们今年的以来的低位。所以说是现在的楼市呢整体来说非常平稳，那像之前的这种房产市场金九银十的那种火热的现象肯定是不会出现了。那是为什么这样呢？其实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调控。那进行了这个多轮的政策调控以后呢，北京的这个二手房市场整体来说趋于冷淡，那不管是买房人还是卖房人都是趋近于冷静的情况。那买房人跟卖房人呢，可能从买从卖的角度来说都是以观望为主，除非那种特别着急想卖房想买房的人，那整体来说大家都是以观望为主的。 好，来关注一下第二条信息哈。毗邻地铁一号线，紧挨着市政绿化公园，位于长安街西延长线边上的石景山区共有产权房御景阳光项目呢，今天起申购了。销售的均价呢是每平米35000，那最小的户型总价呢不到150万啊。据介绍呢，这个项目的房源销售对象有三类啊。第一个就是石景山区的户籍啊无房家庭，就是你也是石景山户籍对吧？ 对。 然后无房的家庭。第二个就是在石景山区工作的本市其他区的户籍的无房家庭。这也是北京户口啊， 对， 但是在石景山工作啊。第三个就是在石景山区工作的符合本市住房限购条件的非本市的户籍无房家庭，那其中会按一定的比例面向非本市户籍的重点人才来进行配售。 这个就涉及到刚才咱们有一位朋友说的，他是那个工作居住证可能转到海淀了。 对对对， 这就是我说的每个区的共有产权房它有这个不同的要求。那就石景山来说呢，石景山的这个对于非经济家庭的这个要求是什么？开通申购当月的前三个月，也就是说六月、七月、八月，那申请人呢要在本市这个个人社保记录所载明啊，在石景山缴纳这三个月在石景山缴纳社保，也就是说呢，石景山对于非经济申请家庭的条件是要有连续三个月的在石景山 申请的这个缴纳的这个社保的要求。石景山这房子其实还说整体来说比较不错的，首先它是挨着地铁一号线，它是有地铁，那它周边的大型的商业配套也是有的，比如万达广场啊、华联啊这种大型的这个商业配套。那挨着地铁，首先对于刚需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配套了。那除了地铁上下班，不管是上班下班通勤啊，还是说平时的是去购物接孩子，都是比较方便的。那它的产权分配呢，是个人跟政府代持机构各占50%的这样的一个产权比例。它的户型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刚需的。那最小的户型达到了42平，非常适合这种单身家庭单身的这种去申请。那这个42平呢，它的总价也就是将近150万。那按照这个30%的首付，它就交个50万的首付就是可以的。所以说比较刚需。如果有这个申请资格，然后又是真的是比较刚需的家庭，可能是对于经济条件来讲，对于在石景山买房，可能买这种纯商品房比较困难，真的是可以去申请这个共有产权房，还是比较实惠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三条信息。限定房呢，原本是被开发商寄予厚望的，既然都是限定的售价嘛，总该一抢而光回笼现金吧。但是现实却是往往和希望背道而驰啊。说从今年的7月份首批产品入市以来呢，这个限定房的项目整体还是不温不火的哈，鲜有这种日光售罄的。业内人士就指出说，产品的这种品质化或者是同质化，区域内限定房项目的集中化，可能都导致了当前市场当中限定房不温不火、销售不如预期的这样一个结果。 就是大家不要以为限定房就很好卖，或者是说像之前两年呢，就是说开盘当天就一抢而空，这种情况在现在的北京市场已经非常非常少了，几乎就没有了。限定房啊也没有那么好卖，为什么呢？首先，这个现在已经入市的这个超过大概是7000套限定房啊，它本身同质化非常严重。什么叫同质化？那每个项目都主打这个90平米以下的两居啊，或者小三居，或者是这种130平米以上的这个大户型，每个项目都是这样的户型。首先它从户型来说就没有什么特殊的点，或者说他的入市的这个项目太多了，那作为购房人来讲，他选择的空间就比较大。那么大的这么多的选择范围，然后户型又一样，可能同区域几个限定房它的条件也一样，那我为什么要非得选择这一个限定房，或者是说我为什么这么多购房人就得去抢一种限定房呢？所以说限定房也没那么好卖。那有些限定房呢，甚至打着这个降价的旗号去吸引这个购房人啊，就比如这个大兴的某限定房，它是主打的这个89平的小三居，可是呢它还没有开盘，它的销售人员就表示啊，最低售价是36000。那这个限定房啊，其实它在拿地的时候给它限制了每平是42000，那这个就意味着什么呀？它没有卖呢，没有开盘呢，就降了6000。所以说有的限定房啊，它在同质化严重，或者是说跟其他同区的限定房比条件没那么好的情况下，它就已经悄悄的在降价了，已经在悄悄的降价了。那别的限定房呢，降价的情况也是有的，它可能降价的性质不同，就比如说开盘当天打个99折，然后99折啊看起来力度不大，但是呢从总价的情况来讲也是便宜了这个小10万块钱呢。所以说在作为咱们购房人来讲啊，现在是买方的一个市场，大家呢可以在同区域去做充分的比较，最后选择一个适合自己，价钱又合适，区域又合适，适合自己家庭这个具体需求的限定房。不用说可能购房的销售对您有一个就这种吸引，或者是说不断的去做一个这样的宣导，然后您就动心了。买房还是需要冷静，不要冲动，做综合的考虑以后咱们再买。 对对对，不过呢，这种先进房呢，确确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房子的一个这个销售的方式哈， 嗯， 因为毕竟它限定了价格。在这儿再给大家普及一下，嗯，这个先进房指的就是就是限房价、净地价的这样一个地，它限制的是这个开发商哈，因为很多朋友说， 嗯， 这到底是什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或者说我们买了以后会不会也是比如说产权不一样，跟共有产权房似的哈？ 它跟共有产权房是两码事儿，嗯。 对对对，毕竟它还是商品房，只不过呢，就是我们在买这种房子的时候，因为它限定了价格，可能相对来说， 嗯， 在五年之内您买了之后是不能够这个上市交易的。 对， 五年之后您就正常按照商品房去交易就好了， 嗯， 没有什么补什么税什么都没有啊。 嗯， 所以呢，就是还是一个挺好的。如果是自住的话，我觉得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 嗯， 还有刚才咱们说的限定房，它有这种降价的情况，有的人就担心了， 嗯， 那是不是限定房不好啊？我是不是不能买啊？ 嗯， 并不是这样， 嗯， 降价的原因是因为同区域同质化的限定房 太 多 了。 对，开发商想赶快的去通过降价这种方式去吸引购房人， 嗯， 并不是说他这个房子不好，有什么质量问题， 对， 不是这样的。 还好呢，这样您买的时候不便宜， 对呀，啊，所以说大家的选择空间多了，可以多看看，多选选， 没错啊， 嗯。 好，我们下面再来看下一条信息啊，北京市住建委联合市银监局等部门呢，集中了约谈主要住房租赁企业的一些负责人，明确要求住房租赁企业不得利用银行贷款等融资渠道获取的这个资金来进行恶性的竞争来抢占房源。那随后呢，北京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说，已经会同有关部门调查，说一旦查证将以从严的去处罚。那么到底什么是这种，就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什么租房贷啊什么的这种啊， 嗯，其实租房贷很多人就是一听这个词儿就挺懵的， 嗯， 咱们只是买房的时候贷款，买车的时候贷款，那租房的时候怎么贷啊？那押一付三其实是咱们现在租房市场的一个普遍规则。我押一个月付三个月，那比如月租2000块钱的房子啊，加上中介费呀，服务费啊，各种费用叠加起来，那最后签合同的时候可能要一次性交10000块钱这种情况， 嗯， 那这笔钱来说，其实有对于有些刚毕业的年轻人，或者是说来大城市打拼的这种年轻人来说，比较难以承受，太多了， 嗯， 所以说这个租房贷这种模式就应运而生了。那同样2000块钱的月租的房子啊，那除了这个租房合同之外，中介还要跟租户与这个贷款公司签一份这个分期贷款的合同，也就是说中介、购房人、贷款公司这三方签个合同，签什么合同啊？这个贷款合同，签的这个合同就是跟贷款公司去借这笔钱付租金， 嗯， 这就是租房贷。那租房贷有什么风险？那最大的风险就是钱房两空。 对， 比如黑中介找了这个不靠谱的贷款公司， 嗯， 最后您房子也到期了也没租上，或者是说房子租上了这个钱没了，这都是中间的风险。所以说咱们尽量不要选择这个租房贷，并不是说租房贷它不合法，说的是租房贷中间的这个猫腻儿比较多， 嗯嗯嗯， 如果找了这个不合法的这种贷款公司、中介公司，会产生这种钱房两空的风险。 对对对， 嗯， 所以就是我们还是要这个正正规规的来啊，就是不要有各种乱七八糟的这种东西。 对，即使是正规的这个租房贷啊， 嗯， 在您租房的时候，万一有一个月忘了还这个贷款， 嗯， 对自己的这个信用记录也有影响啊。 对对对， 那您以后，您现在租房并不是说要租一辈子房，您总要买房的， 嗯， 买房的时候要做这个买房贷款，您如果前期在租房贷的时候对自己这个信用记录没有好的一个影响，那以后在您买房贷款的时候会有大的问题，所以说尽量不要选择这个租房贷。 嗯，没错。好，来关注一下最后一条信息。八月份的各地楼市成交呢有喜有忧。那三号呢，从多家机构获悉，从整体来看，八月份一二线城市的楼市向好，成交量呢也是向上增长。三四线城市的成交量回落之势呢仍在强化。那对此呢，有专家认为说，房地产调控政策也是越来越严厉的大背景之下，预计楼市分化也会进一步的加强。 嗯， 强化吧。 这个因城施策，一城一策。嗯，全国这么多个城市，每个城市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制定符合当地城市建设发展的这样的购房政策。那整体的楼市啊，今年整体楼市都是处于一个冷静的情况， 所以说一线城市相对来说好一些，那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去库存已经接近了尾声，那不少城市啊其实是面临着这个去周期化的不断收窄的这样的一个现状，那整体市场啊幅度也是相对来说有限的，整体都比较稳定。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哈。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共有产权房的问题啊，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如果想报名我们本周六和本周日两场活动的朋友，一个大家也要多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里面会写得很清楚。另外一个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 85013710、啊来进行报名啊。好，我们下面再来看下面一个问题。我们这边公众号有位泽的朋友说，三口之家得到了这个经适房，可是孩子26岁了，可不可以申请公租房，或者说可不可以申请共有产权房？刚才说了，共有产权房是不能够申请的，他没满30，对吧？公租房可以吗？ 公租房是可以的，但是不知道您是经济还是非经济。如果是无论是经济跟非经济都是可以的。从26这个岁数来说，那对于经济来说其实是没有岁数这个限制的。那如果非经济呢，只要是在18到45周岁之间都可以。 对，所以呢公租房可以申请，但是共有产权房呢，如果是孩子申请，你要再等4年。 对， 以您的这个户口本或者说是身份证上的那个日期算。 如果您这个孩子是结婚的状态也是可以的。 对对对对对，孩子如果20岁就结婚了是可以的。 对 没结婚不行，单身不行，30啊。好，来看下一个问题。有位朋友想想说问一下，说这个请问共有产权房购房合同应该如何去签订？ 共有产权房它是个人和代持机构共同持有的，就像刚才咱们的石景山的共有产权房，个人和代持机构共占50%的这个产权。那有人就问了，这个我最后这个房产证和这合同是怎么签的呀？那就是按照个人与代持机构共同签署这个合同，合同是个人、开发商、代持机构三方共同签署，房产证是个人与政府也就是代持机构共同占有这个房子，所以说就是合同是三方签，最后的房产证是两方，个人与政府。 好的，来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小可为问题请问一下，说我可以同时的申请好几个共有产权房吗？如果说申请完了不买有什么不好的后果吗？ 很多人他可能夫妻二人他一个人呢有朝阳的共有产权房的申请资格，另外一个人呢可能有海淀的共有产权房申请资格，可以同时申请吗？当然是可以的，可以同时申请。但是呢有一个条件，如果您申请了选定了之后并不想买了2次以上，那3年之内不得再次申请共有产权房，这是有一个硬性的条件。那如果说申请之后我没买，这是可以的。如果您申请之后选定了再不买，那就是2次以上3年之后就不能再申请了。 好的，看看这个小欧的问题，说如果我未来想把共有产权房租出去，现在出具体细则了吗？怎么租？租给谁？ 共有产权房是可以对外出租的，是可以对外出租的。那这个共有产权房的最后的比如说是房源展示，怎么租，租给谁，这些都是有共有产权房的专业的平台去受理这样的业务，它是跟商品住房的出租房是两个概念，这是两个概念。那具体的细则现在并没有出呢，但是出的是以后是要租给这个细则啊还没有出呢，出的是什么呢？以后还是要有这个专业的这个服务租房平台去专业展示共有产权房的房源，这个是现在确定了。 好的，反正就是可以出租啊，但是具体怎么租这些细则呢，还是要在简单的等一等吧，是吧？ 对，还没有出细则呢， 还是等一等啊。这边呢有这个邹鑫的朋友问到说，共有产权房可不可以抵押？ 这个抵押现在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抵押的这个贷款呢，这个款项啊只能用于专项用于那北京市这种保障性住房和这个棚户区的改造建设。您抵押是可以的，抵押这个钱只能用于您去买这个保障性的住房或者是这个棚户区的改造。 所以说您抵押这个钱啊，只能用于专款专用。 专款专用，对对对。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呢，那今天我们就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哈，以后时间我们再继续说吧。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明天我们会跟大家来说说装修方面的一些事，然后再做一个预告，因为我们本周末呢，周六的时候会有这个探店活动嘛，9月15号。那这次明天呢，我们也会再跟大家简单的再说一下。另外一个呢，也会解答最近大家发来的各种关于装修的问题，比如说之前有朋友发到关于这个床垫怎么去选啊等这些问题哈，明天会统一的给大家来进行回答。那明天我们请来的呢，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个家装行业当中也非常厉害的这个北京电视台呀、电台呀，我们请的这个专家宋军老师会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所以明天呢，大家可以及时的来收听一下我们的节目，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财富大搜索。明天我们来说说装修方面的问题，明天见吧。